再收不回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破碎，就算我会心碎，我会看见我流泪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 说要远行，暗地里伤心，不让你看到哭泣的眼睛。

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，我的梦 是最